最高气温将由今天的6度降低到明天的1度，这个降温幅度是5度。而后天呢，又会升高到6度，它这个波动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阿斯塔南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未来几天呢还有冷空气到访，气温波动还会比较大一些。在中亚其他地方呢，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并且呢稳定持续1周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亚洲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印度半岛中南部这些这个地方呢，雨水不断，因为上一周呢基本上都在下雨，明后两天印度半岛中南部呢还会有小到中雨过程，连续的降水呢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啊接近饱和，所以在这些地区还要特别注意洪涝灾害带来的这个风险。那么在欧洲呢基本上天气还是一个降温过程，明后两天受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这个西欧啊、中欧以及东欧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这个降温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到后天，这个上述地区呢最高气温也只有15度的样子，那么天气呢逐渐转冷了。大城市中呢，像柏林呢，明后两天陆续会降低到这个16和14度。所以降温幅度整体还可以。降水方面呢，明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雨水主要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另外呢，在北欧啊、英国啊以及挪威也有零零散散的小降水出现。那么受地中海这个气旋发展的影响呢，明天伊比利亚半岛中东部将遭受强降雨天气过程，这里的降雨量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这个冬爪大雨，局地会暴雨，那么去这个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北美呢，明后两天美国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基本上10到20度样子，比较舒适。降水呢主要出现在美国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而美国东北部地区这个天气还算比较稳定的。不过呢在这个周日啊将迎来一次比较强烈的降温，所以这一点也需要大家去关注。那么其他地方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只是一个气温波动情况，所以说呢假如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当地的气温预报，带好自己的衣服。 好的，谢谢刘老师非常详尽的旅游天气预报，那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9，欢迎各位在周四来到达人订阅号，我是严一。今天呢，直播间除了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声音，但是很久没有在我们文艺广播，尤其是很久没有在环球旅行家出现了哈。哎，其实也是我们曾经环球旅行家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是， 我们来欢迎一下我身边的楚涵。 大家好，我是楚涵，今天我是来串门的 啊。回娘家吗？ 对，而且带着好多亲朋好友一块来串门。 还真是啊，达人订阅号今天楚涵扮演 达人的媒人， 对， 牵线搭桥的那种，因为他确实给我们今天节目带来了三位很棒的小伙伴。 对， 请楚涵介绍一下吧，好吗？ 对，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要去的地儿啊，咱们今儿要带着大家一块去一趟比利时，感受一下比利时的文化遗产之旅。 嗯， 而且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也特有意思。在马背上，大家可以想到的运动都有什么呢？可能是套马杆是吧？ 那是你的家乡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特别熟。但是我在我们家乡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骑在马背上，你可以去捕虾。 哟，这个还真的是闻所未闻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儿呢，我就是带着媒，我是媒人，差点说成我自己达人了。我带着三位达人过来了，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在比利时如何去感受在马背上捕虾。 咱们先欢迎一下这三位达人好吗？ 来，先介绍一下各位啊。首先欢迎一下新旅行杂志执行主编董俊，欢迎董俊。 大家好，我是董俊。 另外一位呢是知名撰稿人陆晴，欢迎陆晴。 大家好。 以及比利时这个人家是东道主啊，比利时旅游局的金鹏飞，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 欢迎三位。这三位的这个组合我觉得很全面哈。 是啊， 有来自当地的是吧？ 对，东道主。 对，另外两位的这个组成部分， 其实他们仨以及我，我们都是一整体，就是共同见证了这个马背捕虾。 你们四个一块去过，说白了就是这样呗，是不是？ 是这感觉， 就是你们是驴友一块的。 哎，对， 驴友，正经驴友， 比利时是吧？ 对，正经驴友，不是完全是经过注册的，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官宣了，今天来是吗？ 对， 是在什么时候去到的比利时？ 大概是在就具体的日期来金老师跟我们来说。 今年九月份，九月九号我们去的，然后16号我们 回来 的。对对对 对， 新 鲜出炉。 我看了一下比利时，因为刚才我们连接那个旅游天气嘛，看一下欧洲的天气，包括比利时最近的天气跟北京有点像。 对， 就是大概10度上下。 对， 然后呢温差稍微有点大，还有点小雨的这样的状况。 嗯， 你们九月份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呀？ 比利时，对，比利时它属于一种海洋性气候，所以其实它，如果要按温度来说，比如说像秋冬季啊，或者春季，其实跟北京都是挺像的，但冬天会比北京温和一些，包括它夏天的话也会比北京会凉爽 一 些。对对对， 对。但是他们今年经历了，据说是比利时最热的一个夏天， 说 一 说有多热， 35度，其实35度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说太热了，所以我们去的那个九月份就相对而言特别特别舒服。 对， 因为我后来从比利时回来之后去了一趟泰国，然后就每天那么热的情况下，我就无比怀念当时在比利时的那种清爽。 对，所以在这样海洋性气候的地方，一年四季它的变化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其实人体的感受还是很舒适的。 对， 嗯， 而且我们这次去呢，恰好在马背捕虾那一趟的行程里面啊，就赶上下雨了。 哦， 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前两天北京不是降温了吗？ 嗯、 雷雨交加，然后那个 雷雨交加， 风啊，直接就是可以吹到你骨子里的感觉 啊！这在进行水上运动的时候，还遇到降雨这件事情，确实是还挺特别的， 特别可怕。 嗯， 当然了，待会儿那个过程我们要详细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说了， 直接说是吧？ 咱们就开门见山，先说这个最特别的经历。这马背捕虾，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还是一个非遗的项目，是吗？ 对对对，来，金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对，这个马背捕虾项目呢，是起源于500年前，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它这个传统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吧，因为在其他的国家你是找不到的。它就是在我们那个比利时国家，虽然很小，它整个比利时也只相当于整个北京这么大，然后它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大概1100万吧。但是它拥有很丰富的文化以及历史，包括除了像那个花园啊，然后包括历史名城啊这种，我们也是有海边的，就是我们在拍摄马背捕虾，感受马背捕虾这个地儿。那比利时的海岸线呢，大概是40多公里。在马背捕虾这一块呢，它是在东敦刻尔克这么一个地带，它距离法国已经很近了，就是在咱们看的那个电影《敦刻尔克》，其实他们很近的，开车大概也就20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到了。然后这个项目呢，就是每年在4月份到9月份期间呢，作为普通的游客也可以去当地去体验、去感受的。我们这个东敦刻尔克这个当地的旅游局官方网站呢，大家都可以查询到每一年的这个 这个时间表，就是你可以在什么时间去观看，这个就是他们专门为咱们游客来 准备的 这么一个体验项目，大家可以去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那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在那个退潮的时候，然后他们骑着比利时那种特别大的马，这次我们都感受到了，对，因为 就马术用的， 对对对，比中国咱们能见到那种马会 蒙古小， 对，会强壮很多那种感觉。 对，它那种马其实是 欧洲马一般都 要 大一些， 它是那个地区特有的一种马，叫布拉班特马。 嗯哼， 那个马 属于热血马还是温血马还是冷血马？ 这非常专业的 这 个问题， 就是它的性格属于温顺型的， 很温顺， 一抽就会动， 非常镇静。 对， 之所以用这个马去，就是因为他们非常镇静，这样你可以帮 他。它很强壮， 对对对， 就是可以拉很重的东西。 那它应该是偏冷血马一些， 它的那个小腿特别粗壮， 对， 而且它天生的，它那小腿是带有那像流苏一样的毛的。 棕毛，腿上也带棕毛， 对，特逗啊！ 这种类型的马，这种性格的马就很适合干这种，就是帮助人类来干农活。 对， 因为马的本性它是害怕海的嘛，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在短时间内把它训练成为你的一个渔夫的一个好帮手，所以需要它是有一个平静的一种性格。 对，所以在比利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源头吗？说这个马被捕下，为什么不能用船，像普通的？ 那它有船的这个捕下，但是它船是一般要会去更深的海，但它这个马被捕下其实是在浅海，而且它浅海它这个北海这个区域呢是盛产一种非常小的小灰虾。 灰虾， 对， 那个灰虾做出来了以后有点像咱们现在吃那个海米， 对， 但是比特别米要更新鲜一点， 带点肉， 对， 不是只有壳， 对对对， 大概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大拇指的指甲那么大个， 就有点像 体长。 我们无锡的白虾，就个头不是很大。 哎，对 对 对，但比那个肥一点， 对， 非常鲜美。 基本现在我们比利时的各种美味啊，他们都会拿这个灰虾来作为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调味，一种佐料吧。 对 对，几乎每道菜 是会把它熬成什么酱吗？就是海鲜酱。 您说的是虾酱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但是好像比利时当地他们不会做这种海鲜酱， 对对，一般都是以新鲜的形态出现的。 就是很新鲜的那个做的，放在那个菜肴里面， 然后吃的时候也就连壳就咽进去，不用吐皮。 你可以剥壳，但是剥壳是一个技术活， 对， 太小了。你剥它的时候就感觉跟嗑瓜子似的。 对， 我们学习了一下怎么剥那个小灰虾的壳。 对，我觉得它之所以有那个马被捕虾这种传统呢，就是因为这种小虾呀，其实挺好捕的，因为它是近海的嘛，而且它个儿又小，你要弄一船呢有可能啊挺费劲儿的，成本又高，所以直接就拉着马匹下去捕了。它那马呢其实和咱们日常看到那马车差不多，就是人骑着这个马后面跟了一个马车，但是到了近海的海域的时候呢，就会直接把那马车放在岸上。但实际上那片地域已经是滩涂了，就是其实已经有一些水渗出来了，但是人呢会直接骑在马上深入到海里，最深的地方可能那个水也就 什么地方 差不多到马的那个 马肚子， 对，差不多 马肚子那个 其实不深， 对，它其实就是马后面拖了有两块木 板，对， 然后木板呢就连着 一道 网，然后它是用那个马的力量就拽着这个网，然后在海里头，但这个非常的就是需要经验判断，因为这个就是跟渔夫有关系，他要判断什么地方会虾会多一些，然后他要让马去到那个地方，这个所以就是你当天你能不能有收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对，其实咱们去那天他们说那个是非常适合捕虾的日子，因为那个下雨嘛，然后海里的那个空气会比较少，然后他们就虾其实都会 想要冒出水面， 对，来去来去，对对对， 相对温度也比较低。 对，然后那天是我们那个总部的同事也说，那天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马被捕虾的天气，所以咱们 雷雨交加， 对，其实赶上雨了，但是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阴云密布，然后 对对对，我们还在疑惑呢，但是那个渔夫直接就扣上一个渔夫帽就走了，就特别正常，在比利时一年有200多个这样的天， 对对对， 完全 他 还 下雨，基本上 对，是一个可以收获的， 而且那个马他一开始很有意思，一开始给他套上这些马鞍啊这些的时候，他不太愿意，因为不想去工作，不想干活， 对对对， 但是 样的， 对，跟人是一样的， 都在劳动是吧？ 但是他走出家门之后，他拐上了一条路，因为他那个渔夫说，他如果是自己去海里捕虾，他是会走另外一条路，但因为那天要跟其他的渔夫一起去捕虾的时候，就会向右拐，是另外一条路。但一旦那个马上了那条路之后，他因为他知道他今天要跟别的马见面了，然后明显的就走得更快了， 对对， 很高兴的， 对。 很有意思， 我觉得大家可能听这个马背捕虾这个原理啊，觉得其实也还挺简单的嘛，就是一个人力加马力。但实际上在那样的天气，那样的环境，北海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尤其是当你知道这是世界上仅剩的15个会马背捕虾的渔夫的时候，那个场面， 对， 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确实， 但他们我觉得就是当地人在这一点比较好。首先是当地的政府啊，这些他们会有意识的来保护这种文化传统，而他们就是这些渔夫自己呢，其实就像他们自己说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和爱好。他们依然几乎只要他们的时间可以，他们依然每天都会骑着马去海边捕虾，就不是说这个是做给游客来看，这是他们的生活和爱好。 是的， 就像我们采访的那个 Dominic 和那个 养了十匹马的那个， 对，港色，就我们采访他们就觉得他们喜欢马也爱海，所以这项活动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日常， 就不仅仅只是一次表演。 没错没错， 很纯粹的一种爱好。 他表演呢其实是当地政府为了让这项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然后他这样的话他有一些游客的收入，也给他们有 宣传， 对，也是一个宣传，然后也给他们有一些算是补贴 吧， 就能让这些东西它能够继续保持生命力，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包括我们你记得吗，最小的那个孩子才17岁，他就很喜欢这项活动，他其实还在上学，所有这些渔夫都有自己另外的正，就是他自己的专职的工作都有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采访那个 Gunther， 他其实是一个消防员，当地的 木匠， 对，当地的消防员，他也做木匠，也帮那些社区里的那些邻居也做木匠活。 对对，然后我说你简直就像蜘蛛侠一样，有不同的需要你的场合，唰一下就能变身，然后还甚至还有卖马自达的， 对， 在 做 马背上 广告啊， 坐在马背上就接一电话卖辆车， 对，他是做汽车销售，在当地他是做马自达代理，然后有时候经常坐在马背上捕虾，就接一电话说卖了一辆马自达， 特别开心， 对，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多元化的，而且我看一些关于这个马背捕虾渔民的采访，那他们都会说什么，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在玩这个项目，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技能是我爸爸传给我的， 对对，基本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他们心里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我做这个职业，也只有这样，这个技艺才能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嘛。 但是你能看到其实他们共同的一些特征，就是一个他们真的都很爱马，然后也都很爱海，就是他然后觉得就是这个活动是把他们这两个爱好能结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从游客的角度来说，去到比利时，去到这个敦刻尔克这个海域去看马背捕虾，基本上会占据到这一天行程当中的多少时间？ 其实时间不长， 对，其实、这个、 上午还是下午， 这个他们、 退潮的时候， 对吧？因为、那个、 一般是早上， 对，有早上也有下午，就看他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那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么去我们比利时，非常欢迎大家，会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也都去我们比利时去感受一下。那从中国的话，从大陆的话是有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都有直飞航线，可以飞到布鲁塞尔，都是海南航空的航线。 现在香港也有。 香港的话是香港是国泰，对，然后还有香港还有其他的航班可以飞到比利时的南部，但是飞到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飞到布鲁塞尔呢是这四条航线，大陆加香港，然后从布鲁塞尔到这儿的话，要是开车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坐火车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概先可能要坐到布鲁日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从布鲁日转车到我们这个地儿可能还需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但是其实比利时很小了，就是你想它横穿比利时国境只需要两个小时开车，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北京的听众来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对，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去一趟首都就好像长跋涉， 当地人觉得去一趟布鲁塞尔都觉得是一个出远门， 40分钟车程而已。 对，就是包括他们在进行马背捕虾的时候，他们会直接从自己的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嘛，他们都觉得走了好远的路，其实 长途跋涉， 对，其实他就是骑着马确实也不太快哈，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要经过大马路，是要 路上有很多车辆的、卡车呀，然后汽车呀这些，它其实这个对于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它来说，这些机械汽车的这个、 声音、 噪音也好，然后速度也好，对它来说都挺难的。对，就包括我们采访的那个刚 Sir， 他家的那个马叫 Mata， 对吧？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温顺的母马，但是他就是对这个汽车，他已经两年，就是马被捕下跟着他主人已经两年了，但他依然对这个卡车过去的时候，他还是会有点惊慌，他就想闪躲，就他就会害怕。 现代社会这种文明的程度，对于这个动物来 说，还是一个挑战的， 对，还是很有挑战的。 而且他这个不同的马匹，他的性格也不一样。我们当时跟着这匹马呢，他就是对于这个交通的声音特别害怕。然后我们他干完活了以后呢，往回走，这些马呢也是特别有规矩啊，就是排着队往家走。然后到这路口了啊，我到家了， 我先拐弯， 对，然后我先往前走。然后我们跟着前面那辆车，那匹马性格就完全不一样，胆儿特别大，就恨不得横冲直撞的，然后很想跟着其他同伴回家， 就不想回自己家， 对，想去玩， 动不动就哎呀，前面那匹马就直接拐了，然后他也想拐，然后主人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就跟我儿子一样啊，就不愿意回家，去哪儿都行，就不想回家， 喜欢到别人家去做客， 是，所以你们有了解到说现在这些渔民们要去养护这些马匹，大概需要花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成本吗？ 其实时间是他时间是花得很长的，因为这些马相当于就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 伙伴， 也是助手。 对， 所以你看，其实他们每一个渔夫对于马匹的照顾啊，包括清洁也好，然后饲料也好，然后尤其是情感上的交流，我觉得这一点让人还是挺感动的，就是看那些马匹跟他们主人之间那些亲近， 就每天要生活在一起。 是， 而且所以就是马被捕虾。就是感受上来说最难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你怎么让马去当你的好帮手。 嗯， 但实际上这跟马术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你要做到人马合一， 对， 你要让它来执行你的指令。 嗯， 然后特别是每个马都有自己的性格，你还要让它克服恐惧。 对， 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董俊说的那个17岁的那个孩子，他就说就是有点少年老成那个劲儿嘛，他说他最享受的部分就是在海里，你坐在马上面，你就感觉全世界只有你和马，然后你听的那个浪的声音和马的呼吸声，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特别的平静。 哎呦， 这是一个17岁的一个， 17岁的感悟到人生了， 对，还在上高中哈。但是他就开始，他就是有这个爱好，然后就开始跟他这些，其实大家都算是邻居，因为小镇上的人相互 都认 识。 那今天楚涵带来了三位小伙伴哈，你们四位一同经历了刚刚过去这9月份的这趟比利时之旅，然后给我们带回来很新鲜很奇特的这样的经历，马被捕虾。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听完四位的讲述之后，可以有机会去比利时亲眼的去看一看，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我们稍后要继续在达人订阅号里面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四位的比利时之旅。 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庶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鹏飞老师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法兰德斯大区它整体的一个旅游的情况，包括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去到法兰德斯大区感受到什么。 介绍一下自己家。 好，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谢谢二位啊。那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比利时法兰德斯。那法兰德斯它是属于比利时的北部大区，它北边接壤就是荷兰，然后东边与那个德国接壤。比利时是一个相对来说特殊一点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属于联邦制的国家，然后拥有四个大区，除了我们法兰德斯大区之外，还有瓦隆大区，然后包括德语区，然后还有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当然布鲁塞尔除了作为比利时的首都之外，它也是欧洲的首都，也是我们法兰德斯大区的首府。那么相信大家可能知道比利时更多的可能是了解布鲁塞尔吧，因为它毕竟还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大城市，包括它是作为欧洲的首都。那除了布鲁塞尔之外，我们还有安特卫普作为钻石之都，相信大家也都很了解，包括像去年那个热播的电视剧《恋爱先生》也是在安特卫普、 在那儿取景了， 对对对，在那儿拍了很多， 特别美。 然后作为钻石之都，它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城市。然后除了安特卫普之外呢，相信布鲁日大家也都听说过，它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也是一座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中世纪小城。也得益于它这个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说这次在我们的那个世界文化遗产里，整个布鲁日老城区它都是作为这么一个世界遗产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名录的。那除了布鲁日之外呢，我们还有两座非常典型的也非常具有活力的大学城，就是根特和鲁汶。那鲁汶大学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它是比利时最大的大学。根特大学呢，它和这两个大学很特殊吧，他们两个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的清华和北大那种有一种暗中较劲的感觉，都觉得自己是很棒的。对，当然他们也确实都是很棒的，在欧洲也都是属于很顶尖的大学。然后每个大学这两个大学的这两个城市，比如说像根特，它学生在学校期间大概整个城区的人口大概30%都是学生， 所以是大学城那种组成，就像英国的剑桥和牛津。 对对对，就是随处你都可能看到，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某个学院的教室，这个建筑是一个博物馆，学校的博物馆，或者这个建筑是学校的图书馆，然后学生们也是无处不在，所以你就是在那种中世纪风格的那种老城当中，但是你能感受到这种年轻大学生的那种青春的气息，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这种搭配。 对对，我们甚至是有一顿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大学的图书馆的一个建筑里边。 对 对，都是很特别的那 种。所以生活和那个学校是完全有机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根特的一个原因。当然布鲁日也很好，但是我更喜欢根特，就是它更有活力，更有生活气息。你能看到就是它在一个，其实根特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它在中世纪的时候它是欧洲巴黎之外最大的城市，所以它在中世纪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大都市。虽然后来就是因为其实主要是航运的改变，然后让根特慢慢的就是衰落了，但是他依然，他现在这个大学能让他，因为有30%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年轻的活力。 对，所以根特也保留了很多那种古老的建筑，各个年代的 然后根特的那个圣巴冯教堂也是我个人在欧洲的教堂里面特别推荐的一个。 谢谢董老师的推荐。 对对，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教堂吗？ 因为这个教堂它很有名，是有就是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位油画家。 对，就是那个，那我就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兰德斯大师了。那个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艺术之邦，法兰德斯地区就是艺术之邦。那作为艺术之邦呢，我们也希望来自全球的艺术爱好者和艺术旅行者更好的感受作为艺术之邦的魅力。所以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推出了这个全新的法兰德斯大师这么一个主题。那刚才说的根特的圣巴冯大教堂就在其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主推三位大师，就是安特卫普的鲁本斯，然后包括那个凡艾克兄弟，也就是19年的主题。凡艾克兄弟他们在1432年完成的这幅根特祭坛画是被誉为全世界第一件真正的油画作品。那现在你前往根特呢，在我们董老师说的，在那个圣巴冯大教堂可以看到它的一半，因为它另一半还在我们的根特美术馆进行修缮。 这个修缮工作已经有将近七八年了吧。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修缮还是很特别的故事，就是就是相当于这个画它很具有很波折的历史，它也被称作是被盗次数最多的这幅一幅艺术作品。然后包括说像在二战期间为什么根特得以完好无损，是据说是当时希特勒下令，他喜欢这幅画，他想要这幅画保持完整，所以根特免于轰炸。所以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这幅世界名著挽救了这座小城。 那现在谁能分出到底是真的吗？ 反正传说就都是传说了。对，然后那个关于修复的故事呢，就是因为这幅画也有辗转了很多地儿嘛，所以可能每个人得到这幅画之后，他都希望去往上涂一些。所以现在在他们修复过程中，就是发现每刮掉一层就还有一层，但是也正好得益于这些人的不断的往上涂往上临摹，使得他最原本的那个画色得以了保存。所以这也算是 因祸得福。 对对对 对，很有意思。其实在当地你可以感受到特别浓重的这种艺术氛围，不仅仅是你可以去到一些大教堂啊，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名家的绘画原作，对吧？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体现在它的人文环境里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呢，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导游，他们都是过去在根特大学学艺术史的老学生，现在可能都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真的是由于过去就一直受到这个文化还有艺术的氛围来熏陶啊，导致他对于这东西真的是非常由心而发的热爱， 学了很多东西，然后除了跟自己家人朋友啊跟祖孙下代在后辈在说还不够，天天要跟来往于根特的各种中外游客也要好好的说一说。 对，他是从心底的那种热爱希望把它给传播出去。特别美。 对，还有一点要补充，是在圣八逢教堂里面可以看到鲁本斯的画。 对， 千万别错过了。 对，要仔细找一下。 是您的偶像是吗？ 不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鲁本斯确实他算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对 对，所以 影响了很多艺术家， 尤其他的光影啊这些，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个人喜欢这个是每个人的喜好问题，就是你去了，但是你起码要看这个国家他有代表的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是怎么样子。 其实如果大家去到这个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的话，每一个小城它都会有很多这种保存比较完善的教堂。 对， 然后这些教堂里面呢都挂有很多可能我们中国的这个朋友不是特别熟悉的，但是他们当地的人会特别熟悉的一些艺术家的原画。而且这些原画都已经有很多年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对，是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的话，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时间留够，然后专门去这些教堂里面去看。 看得出来好像确实整个比利时的整个状态就是还算是低调的那种样子。 对， 低调的 非常低调， 绚丽 精致的低调。 然后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不管你是喜好哪一方面的艺术的门类的人，都可以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归属。 对，是。 那咱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咱们的金老师给咱们再规划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到比利时，大概要准备出几天的时间，然后怎么去安排一下时间好吗？ 好。其实呢现在作为常规的那种旅行产品来说，可能比利时更多的是比如说欧洲多少国游，然后其中布鲁塞尔作为一个经停点，他们可能更多的都放在了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啊，包括布鲁塞尔大广场啊，这种 众所周知的地方。 对对对，但其实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你错过了比利时的90%的精华吧。因为像我们这次去过的一些城市，包括没去过的像安特卫普，这次我们很遗憾没有去，其实每个城市你作为第一次去的话都可以值得2天或者3天的时间。那么其实你第一次去了之后，即使你第一次花了2-3天去每个城市之外，你再去还是能发掘出很多很多新的东西。那建议的话，我们建议大概如果要是去比利时一国的话，建议比如说大概个1周或者是9天这么样一个时间比较合适。因为比较重要的像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这四座大城市 必去的， 对，每个城市大概都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因为这里除了特别有名的那些 老的艺术博物馆，就是那些关于早期的艺术博物馆之外，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比如说像那个安特卫普的河畔博物馆这种，然后包括像根特当代博物馆这种，包括像布鲁塞尔也有那个 Bazaar 这种艺术博物馆，也都是大家非常值得去的。然后其他呢，像一些比如说亲子去的地儿，像我们在林堡省有一个叫波克莱克露天博物馆这么一个地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自然公园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像他们这种有水上骑行的项目，因为它是一个 水上骑行， 对，就是它其实是在河那个湖里边，然后挖出了一条地面以下的那种骑行通道。你在骑过去的过程中，你可以与水互动，然后包括与水鸟互动，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带孩子还可以去感受我们的动漫文化，因为比利时的漫画大家都很熟，像蓝精灵、丁丁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来自比利时的。其他的呢，像骑行也是非常适合的， 骑大自行车，超级大自行车， 对对对， 恨不得你直接在自行车上站起来。 对对对，可能对亚洲人不太友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这种，可能会稍微便利一些，因为我们这儿有非常骑行的，非常那个 便于骑行， 对，也非常健全的这种骑行产品。因为比如说像各种主题的，像城堡骑行，包括像花园骑行，包括像啤酒骑行这种，它都有各自独特的线路， 有骑行线路是吧？ 对对对，都很成熟的线路。你不用再去自己去做攻略，自己去探路线什么的，它都有很成熟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包括像花园，虽然比利时很小，然后比利时的花园可能没有说像英国、像荷兰的鲜花那么有名，但是这么像我们法兰德斯这么小小的一个地区，它有200多座每年夏天可以对外开放的私家花园。 哇， 对，然后就是每个人他都是，就像我们刚才聊到像马背捕虾这种，他们都是作为爱好来经营自己的生活嘛。可能有，比如说有些主人他就是很平时的工作就是很普通的邮递员，但是在下班之后就有时间来精心打理我们这打理自己的花园。包括这次我们去的那个西欧最大的那个古董市场通厄伦小镇，那个有一个古董商，他们家也有一座非常精致美丽的一个花园。所以如果想慢下来去体验一下精致一些的生活品质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比利时感受一下，去法兰德斯感受一下。 我觉得像我们这次这个文化遗产之旅的主题也特别好，也特别值得走一走。 对， 因为你会特别震惊，比利时这么小的国家，它这个文化遗产首先是数量多，然后保存的好，等于你可以亲眼去看看那种活着的历史。还我就跟董军说，我说我感觉以前去的比利时都是假的比利时， 就是你踩在历史上，摸可以摸到历史， 对，对， 看到的满眼都是几百年前的东西， 你闻到的味道，你也觉得是来自中世纪的气息。 这是撰稿人，来自撰稿人的发言。 对， 感谢 感而发。 那感谢今天四位这个驴友哈，一起完成了这样一趟这个文化之旅在比利时。然后呢，新鲜出炉的这样一趟行程也分享给了大家，其中有很多他们很喜爱的一些线路和他们的体验方式，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各位听友值得去参考。我想最后问四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去比利时的话，你们大概想要弥补一些这次的什么遗憾？ 我可能想去安特卫普，而且我特别想在就是我们去钟楼的那个地方多待两天 啊。布鲁日是 吗？不是布鲁日， 梅赫伦是吗？ 梅赫伦，对，有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小镇。 对对对， 这次待的时间太短 了，太短了。来， 我是想找 陆先生 最好的一家海虹大吃特吃一次。 没机会这次。 对，这次好像遗憾的是没有吃到那个特别好的海虹。 是因为没到季节吗？ 不是，可能也是我们的时间 太赶了， 对， 安排和行 程。因为我们比利时的好吃的太多了， 太多，对对。 但是我之前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所以我倒是吃过，只是说每一次都还是想吃那个，就觉得这一次 吃不腻。 对。但这次我们在那个餐厅特别好，就是去那个马贝捕虾前一天，对，就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忘了，对，好像叫 Neil。NIL、 啊、对 那个餐厅特别好， 是主打当地菜肴的吗？ 它是当地菜，但是它做的非常的精致，然后味道这些，我觉得就算不爱吃西餐的中国人也会爱吃。 那最后鹏飞，你作为东道主，